叶儿，花根儿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遍地皆是香花。春雷未动，蝌蚪为父儿，写篆字的先生说蝌蚪是河马骨朵儿。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边儿，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小雨它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村儿，远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仰着头儿，樵子负心，煎蛋着柴火儿。半幅花烛的长山歌，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。春种秋收吧，费尽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，钻钻跑回了自己的门儿，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过廊儿，村妇悲慌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啊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，不像那织绢者盯着一个养三个人儿。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姑姑的叫小姐儿，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柳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

答罢询问，一起相投又把相分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未得细谈论，约会了寒阳相会再等来春。 心神不拿什么稳，